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嗱，即係我哋今日咧就揾到咧阿徐教授上嚟啦，阿徐家健啊，徐家健咧美國加州克林遜大學啊南卡誒，即係克林遜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咁啊想去揾佢上嚟講講啦。咁啊，今日主題乜嘢啊？再拎多次出嚟睇下健，唔該。嗱，我哋睇到啦，係咪先嗰個 graphic 個 graphic 啦嚇，有個鑊喺度抽緊雜碎 ，OK。嗱，雜碎咧就冇肉類嘅 ，OK， 全部咧都係啲蔬菜嚟嘅，應該係好健康嘅。不過睇下只鑊鏟嗰度咧寫住咧香港自治法案 ，OK，特朗普咧喺大概一日之前咧就簽咗依個法案，美國參眾兩院已經通過咗噶啦。咁啊，喂，點解又冇國安法咧？我再解釋一次，啲國安唔好以為我轉咗態啊 ，OK， 唔提國安法啦。香港而家嘅生活咧係唔可以脱離國安法嘅 ，OK？ 如果將來有人寫香港寫依段時刻係冇國安法嘅話咧，佢係脱離實際嘅。Anyway， 繼續講落去，啲國安法咗邊咧？原來國安法咧攞嚟起鑊，嚇起鑊，咁已經係完全滲入曬啲雜碎裏邊噶啦。咁咧而家再加埋個香港自治法，咁香港會變成點咧？咁啊，會唔會真係攬炒玩完咧？咁上一節咧，阿徐教授就講咗啦，係唔會嘅 ，OK， 有好強烈嘅理據話睇唔到會，咁啊，但係我哋香港人始終咧，而家咧都係心喐喐嘅，即係驚， 即係行近咗一步， 行近咗一步 係可以更加差， 係啦， 差好多，咁但係會唔會咁行落去咧，就要睇下 啊嗱，我個英文標題咧就話咧。 最糟糕的還沒有來。 係啦，咁呢個我同意嘅。 啊，我哋陣間再討論。不過咧，既然人心惶惶，大家咧就再翻翻去啦。八十年代初期，而到至到八九年呢個六四事件，九七年之前嗰個移民潮啊，當時走咗最少500,000香港人。咁但係咧，而家再嚟一次。其實早幾年咧，移民人數真係好少好少，一可走嘅已經走曬。OK， 大家咧知道咧。啊點啦，冇民主好啦，香港我都可以翻嚟揾食。啊，而去加拿大嘅係最多嘛。Anyway， 咁而家咧，嗱加拿大咧就可能要求個門檻高啲。咁突然之間咧，即係英國咧，就話你既然唔遵守聯合聲明啊嘛，咁我要為 VNO passport 嘅擁有人持有人咧係履行我嘅義務。我就俾你而家300,000揸住 VNO 嘅人及其家屬可以移民英國。OK， 一時之間咧，我啲 WhatsApp 就響啦。尤其是啲後生啲朋友咧，佢哋好想移民嘅。佢其實睇到咧，而家香港就冇乜前途啊，咁啊好想走嘅。咁啊，大家就prepare 想走啦。咁啊，你知啊，中國外交部咧馬上發癲咁啊。發癲話你英國咁樣唔啱啊，點點點啊，甚至有傳聞講話將來可能香港出境咧就要攞 permit 至出得境嘅， 係咪啊？ 係啊， 咁又係好似 大陸咁咯， 唔符合基本法嘅喎。 唔啊，基本法係進出自由噶嘛嚇。咁喂，基本法係你中共寫嘅，而家你又即係食言啊，呢個先係恐怖啊嘛。即係如果你係 consistent 嘅，即係。如由一始終嘅，咁大家冇咁驚啊嚇！哪怕你係即係幾唔合理都好，問題係以往香港嘅其中個好嘅地方就係進出自由。 係啊，而家你話人口錢好， 全民就話將來要攞 permit 只可以離開得香港移民英國嘅。好啦，咁香港馬上 我唔知佢點樣去執行咯。 我唔知喎，而家攞個身份證，我哋離境係唔使睇 passport 噶嘛。 我離境我唔係去英國，我去邊度好啊？我柬埔寨， 係 去你啲一帶一路地方啦。咁跟住我再轉機買張機票喺嗰度去英國，咁你點知咧？ 係啊，我 所以唔知佢點樣執行呢樣嘢。 我去到金邊柬埔寨首都，然後再搭飛機就飛去曼谷。由曼谷轉機，曼谷最多飛機啊嘛， 係啦， 轉機去英國，我要搭呢個阿拉伯咩聯合酋長國航空公司，土耳其航空公司，你催我啊？ 係啊， 係咪先？嗱 ，anyway， 咁啊有一啲人咧，即係曾經係好，我用 reputable， 即係好有聲譽嘅學者、經濟學者，你出嚟講啦，即係移民咧。好啊，咁多人走，即係咁，因為樓價咧就會跌嘅，咁好多人恨買樓咧，以前買唔到咧就可以買到啦，而家就門檻低咗啦，咁啊，仲有咧，你班友話即係唔妥香港嘛，咁咪走咯，走咗之後咧就剩翻好多空缺啦，即係你好多公司有好多人恨升職嘅咧，思想正確。即係思路冇問題，佢認為師傅可以升級。OK， 因為你上司撩咗啦。第三咧就有個空間咧，俾大陸嘅專才落嚟香港啦。喂，呢啲嘢阿雷鼎明啦，即係芝加哥學派嘅咧，行唔行得通嘅咧？即係有冇理由嘅咧？ 其實我寫嗰篇文就可以再喺度詳細少少解釋一下。首先他是否芝加哥學派就可以討論一下，其實他的本科在芝加哥大學讀的，但他的博士不是芝加哥大學， 明尼蘇達大學， 明尼蘇達的，明尼蘇達都很好大學，還有他的師傅都是一些諾貝爾獎的學者來的，但他做的經濟研究是否很芝加哥學派呢？我覺得又可以商榷。我就真的芝加哥學派，我就是芝加哥大學畢業的，就譬如他說的芝加哥學派為什麼我會不是說我之前做了訪問，跟蘋果就話，即係唔係話強調個血統或者係個點樣啊？但係芝加哥學派，你攞呢個牌頭出嚟嘅話咧，即係過去嗰幾十年之後，佢其中一樣嘢好出名嘅就係佢強調個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咁係好值錢嘅嘢嚟嘅，即係呢個現代經濟裏邊知識型經濟，就唔係話再係話啲 physical capital 啲廠啊嗰啲係值錢啦，即係。這些 idea 即係我哋個發明，即係我哋個腦袋係值錢嘅。咁如果係移民嘅話，即係人就值錢啦，即係唔係話以前嗰、那個嗰、那個工業革命之前嘅，咁、可能係有啲人係即係耕田啊咁樣，咁係啲工業革命之後啦，咁有啲機器啦，就機器就好值錢，人就好似唔好值錢咁樣。咁但係現即係現代經濟唔係噶嘛，現代經濟係個知識好重要噶嘛。咁如果係移民，咩人移民先？各講30萬啊嘛， 係30萬。 咁30萬移民嘅話，咁其實呢個已經係好即係佢當時提出嚟嘅時候講咁大人數，我睇翻個報道個 context 都係話BNO 嗰啲咁樣嘅。咁你 BNO 嘅話，咁啊即係都有個考慮就係邊個可以有 BNO 可以走啦。咁一定就係、是、譬如我呢啲咪有咯，即係我呢個年紀97前出世嗰啲人咪有咯。咁邊啲人冇咧？咁咪就係細路仔。他自己冇啦，即係後生嗰啲。咁佢哋冇點解我話？因為佢係個質子又出世噶嘛。自己唔去得，咁但係你都話可以係可能佢老豆老母去嘅話，咁佢18歲以下嘅，咁都可以帶埋佢過去嘅。咁所以第一個要即係認真啲去討論嘅就話，究竟走嗰啲係咩年紀嘅人咧？咁如果係自己有資格嗰啲嘅。咁啊，即係23歲以上嗰啲啦。 23好容易計出嚟啫。97回歸照而家啱啱23年。 係啦。 OK， 97之前或97或之前出世嘅就第咁，所以咧佢係最後一個出世嘅咧。譬如6月30日出世嗰啲咧，就而家就23歲。 即係如果真係有啲咩世代鬥爭都好，如果係23歲以上嗰啲先走得嘅話咧，咁。嗰扎人首先有個問題就係咩咧？就係嗰扎人，喂，我哋香港投資咗好多喺佢身上嘅教育，係，即係咁多年嘅教育，咁而家好多都會有個大專學位嘅啦，咁投資咗咁多，跟住佢怕攞友走啦， 係， 咁走咗嗰啲係人力資本嚟嘅喎， 係， 咁走咁多點會係對個經濟係一件好事咧？純粹佢哋走咗嘅話 ，OK， 咁係第一角度，第二角度係咩咧？就係話，喂，嘅朋友嚟嘅，你明唔明？ 你對事不對人啫。 係啦，咁 Francis 講到就話：，喂，走咗嗰啲佢自愿走嘅，佢唔想留低。咁嗰啲係可能係搞事嘅，好唔滿意政府反政府嘅。OK， 咁佢甚至講到話係啲黑衣人啊嗰啲咁樣。佢有時唔同嘅場合會講到話啲暴徒啦咁樣啦。咁嗰扎人係咩人嚟嘅咧？即係以我哋所知。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曾經去過一些這樣的示威現場或者是怎樣啦，又或者看那些數據啦，拉那些人，又或者是真的有落手落腳掟的好或者什麼那些人，那些你估佢幾多歲啊？即係大概唔使估嘅，大家都知嘅，大概幾多？ 10多20歲嗰啲咯，即係97之後出世，佢哋從來冇見過港英政府嘅， 係啦， 冇俾港英統治過嘅， 係啊， 一出世已經係 越拉越細，即係由大學生跟住拉咗一紮，跟搞到中學生，有啲10幾歲，即係12、13歲都俾人拉， 小學生都有啦， 小學生都有。 我唔明點會拉小學生喎？咁啊鬧兩句咪放咗佢咯？點解都要拉喎？ 係啦，就算我哋喺呢一刻唔講邊個啱邊個錯啊，但問題就係呢啲人啊嘛。嗱，你一係就係啲社會投資咗好多喺佢嘅教育身上，咁佢如果30萬走咗啲人嘅話，係有損失啦。咁如果唔係嘅，佢嗰個講法話係一啲好唔中意政府嘅人、反政府嘅人走咗，於是乎就會係 太平啲， 太平啲啦咁樣樣。當你啱啱嘅講法，喂，咁但係嗰扎人有冇資格去攞，即係有 BNO 自己嘅申請咧？ 就係嗰扎冇， 就係嗰扎冇。嗱，咁嗰扎冇啦，咁佢爸爸媽媽有啊，係咪先？ 係。 咁爸爸媽媽有嘅時候，咁但係我哋又知道喎， 係 好多家庭，即係其實係有啲係爸爸媽媽同佢嘅細路嘅睇法唔一樣喎。 係藍絲，老豆老母係藍絲。 係啦，咁搞到佢哋又唔敢翻屋企啊，又點樣樣？咁嗰啲又會唔會？即係咁樣，為咗咩原因？佢哋咁可能爸爸媽媽好愛國嘅話，係覺得啲細路咁樣係被人唆擺或者乜嘢嘅。咁佢哋又會唔會帶埋個仔去英國咧？咁樣咁首先有連串呢啲問題先啦。咁呢個第一點啦，我覺得係。第二點咧就係乜嘢咧？就係話三樣嘢起嚟，點解比較難加得起咧？呢即係純粹係，但係頭先嗰個比較係數據啊，或者即係微觀去睇翻究竟係走啲乜嘢。咁我哋宏觀少少睇啦。三樣嘢點解好難加得起嚟呢？就係話 嗱，你話要走三十萬人啊嘛。 嗯。 OK， 走三十萬人，於是乎個樓價就跌啦。 係。 少人想住嘛。OK。 係。 係嘅，呢樣嘢我同意嘅。雖然歷史話俾我哋聽，當年啲人移民潮走嘅時候咧， 樓價發跌， 係啦，即係九十年代係咪大跌過咧？大家心中有數。 係， 就算避開呢個問題，我當即係有其他原因可以升啦。 嗯， 就算係需求少咗，樓價會跌嘅。 嗯 ，OK， 咁但係會點樣咧？嗱，跟住佢唔係淨係講呢件事喎，跟住仲有兩點。第一點係乜嘢話？第二點就係咩咧？哦，走咗樓價平啦。 嗯， 除咗樓價平之外，騰空咗啲位，空缺。 嗯。 於是乎留在香港那些 就有機會， 有機會 升級， 升級。OK， 咁即係變咗，如果升級嘅話，即係嗰班人都係打緊工㗎啦，佢心目中。 嗯。 OK， 咁即係如果係三四十歲打緊工或者做緊中層嗰啲，有幾多係佢心目中嘅？我想係佢喺個認知當頭翻嗰樣嘢，究竟係即係會比較反政府係咩？ 即係藍絲還是黃絲嚇？嗯。 嗱，咁都好似啱嘅喎，走咗一扎，咁咪嗰扎咪空咗，咪多咗咩咯？加不起來是什麼呢？就是說，喂，你說要香港，於是乎這樣就有機會做什麼人才中心了。 嗯。 即是內地專才來，那他政治正確就說不是政治內地專才啦，國際全世界都可以有的。 嗯。 那我還要問到，那你走了30萬人， 嗯。 你又找回30萬內地專才好，或者什麼來好，嗯。的時候，即是如果是填補的空隙的話， 嗯。 那為什麼樓價會跌呢？ 是啦。 即係你話我走咗個白晝，走咗個白晝嘅，咁咪跌咯。 係。 咁但係你又要第三樣嘢，又要輸入翻啲人口。嗯。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始終係冇咗一扎人係生產力嚟噶嘛嗰啲。 係。 咁你填補翻啲生產力嘅話，佢邊度嚟都好，嗰扎專才嚟嘅喎。 係。 OK， 就算嗰扎專才係同走咗嗰扎人一樣咁嘅水平。 嗯。 他寫到那把黑衣人或者是冇用或者是怎樣啦？ 廢青， 廢青嚟嘅嗱。咁如果那就係廢青，你問你啦，你估廢青對房屋的需求大，定啲專才對房屋的需求大呢？ 咁梗係專才啦， 專才啦， 買樓咯。係啦，而家唔係講公營房屋啦，係講私營房屋啦。 嗰扎專才， 嗯， 咁啊生產力又高， 係。 咁佢斷估佢專才都唔會好似個廢青咁要黐住老豆老母住係嘛？ 係。 咁佢要即係都要住大啲係嘛？又專才又剩。咁嗰扎人，首先如果佢係侵翻一扎專才嘅時候咧，我唔知點解個樓市會跌咯。 嗯。 如果嗰扎真係專才，走扎真係廢青嘅話， 嗯， 個需求只會更加嘅啫。嗱， 因為你咧輸入嗰啲專才咧，嗰啲人才咧，全部都係壯年。有專業知識，讀過大學，甚至是海歸派的、OK? 可能啲英文叻過你香港仔，一開口咧，其實就好似 American English， 即 係好，其實好諷刺嘅。啊，大陸咧係講美式英文㗎，嗱，即係我話俾你哋聽啊，嗰啲藍絲啊，即係你哋唔好唔知啊，大陸日日同美國佬對嘅。啊！即係對著幹啦，但係大陸係用美國英文嘅，唔信你馬上開去上網或者開電視睇，佢啲咩外交部啊、乜乜部門啊，係全部用美式英文嘅。 係啦， 繼續講落去啦。 咁所以樓市就有呢個尷尬位，就係話走咗一扎，你嚟揸一扎，嚟咗翻一扎係更加人才嘅，嘅人力資本更加高嘅時候，佢對樓房嘅需求只會更加大。 嗯 ，OK， 亦都同時有錢。 係同 有錢啦、 啊。第二點啦，就話、是、喂，未完嘅喎，古仔。 嗯。 頭先記唔記得佢話啊？於是乎走咗扎廢青之後，咁嗰啲曉諗嘢嘅人， 嗯， 就多晉升機會啦。嗱，嗰原本曉諗嘢嗰陣人咧， 嗯， 就同啲廢青競爭嘅啫。 係。 咁佢哋同啲廢青競爭，咁我都叻過啲廢青，咁咪容易啲競爭咯。 嗯。 而家唔係喎，你啲就專才嚟同我競爭喎。 係啊。 全世界嘅專才嘅人才嚟咗喎。 嗯。 咁嗰扎曉諗嘢。 嗯、 原本就好有把握叻過翻廢青啦。 嗯， 嗱而家你換咗班廢青喎，嚟咗一班更曉諗嘢嘅人喎。 咁嗱，所謂更曉諗嘢咧，係要係咁樣。 係啦，即係根據個假設嘅話，咁佢個即係做嘢打工喺個職場上面會唔會即係係咪即係 better chance？ 係啦，咁呢個就要諗啦。即係變咗個別諗。嘅時候，幾樣嘢都好似啱嘅，一加起上嚟嘅時候咧，就咩啦？ 嗱，你話香港搞專才人才中心冇問題㗎。 嗯。 你咪移民嗰度放寬啲咯。 嗯。 全世界都可以追得嘅人嚟，我當經濟好嘅話，咁、如果係嘅話，個通常個情況會點？後果會點樣？咁咪個樓價會係咁升咯。 係。 嗱，生產力又升，乜鬼都好。 嗯。 咁但係樓價會升㗎嘛？ 我唔知道生產力會唔會升喎。 我當你真係攞曬全地球嘅人才嚟、即係你好似。倫敦、New York 咁樣，又或者以色列，即係你聚曬啲人才嚟嘅時候，有邊地球有邊個地方係有好多人才，而啲樓價係會平㗎？ 係，冇錯，係從冇發生過， 係啊， 從冇發。你睇紐約、倫敦、上海， 係啊， 廣州、深圳、都係咁樣。 咁你即係所以，如果你真係諗住覺得香港係以後往後係做一個專才人才中心嘅話咧，國家嘅人才中心嘅話咧。就不要旨意在沒有其他房屋的政策的協調底下照現在這樣做的話就不用旨意便宜 了。那雷教授說的話是不是芝加哥學派的思想呢？ 我只是供求來的，芝加哥學派就是說供求，就是這些、 那即如果你孤立了供求，其實即是他這樣的話不是芝加哥學派了，供求繼續存在即是那個需求繼續存在， 甚至乎會大啲添。如果佢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咧大陸咧可以放羊留學咧，好多都係高幹子弟，佢哋有水嘅，有背景嘅嚟到，佢可能帶住咧唔知幾多億過嚟香港啊，即係嚟香港喂，佢哋啲大陸留學生嚟香港啊，租樓啊嚇。 係，而家仲有嘅，但係 一租就俾曬一年租噶啦。 係， 香港人難以想象㗎。 係。而家仲有好多呢啲人嘅，呢啲人才嘅。咁但係你話你過多，因為而家個中美關係咁樣嘅情況底下咧，過多十年，過多廿年，仲會唔會係咁咧？咁就再睇啦。因為而家、即係我作為一個去咗美國廿年嘅人，見過咁多內地留學生，同埋過去嗰幾年開始唔同嘅地方開始對華人或者中國人有啲微言嘅時候，你而家都睇到㗎，會不會再咁多俾簽證過去呢？美國會不會有啲政策不收你咁多內地學生呢？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話你自己國內人嘅話，會不會再好似以前咁樣咁想去美國呢？因為你過到美國，你都好擔心嘅喎。你又話美國啲疫情唔識搞又剩， 係啊， 內地咁安全啦，係咪先？譬如你睇， 即係中國模式好成功啦，控制疫情。 係啦。最明顯而家咧，今年咧發生嘅嘢咧就係好實際噶。呢樣嘢香港得益噶，其實，因為我有一手資料嘛，即係知道英國啲學校同埋香港啲學校兩邊都有朋友。英國啲學校咧呢一年咧大鑊啦。因為首先佢就 Brexit 脱歐， 係 就少咗好多歐盟嘅學生，因為變咗貴咗好多啦，去英國讀書。咁啊，屋漏偏逢連夜雨。你加埋個疫情，佢開頭Boris Johnson 有少少佛系，咁於是乎個疫情 就乜都唔做， 搞得比較大規模嘅時候，好多啲內地啲留學生，開頭佢哇大危險啊，留喺美國英國，一見到英國爆嘅時候咧，就話喂唔係喎，老家好似安全啲喎， 係 走曬。好多而家佢嗰啲，尤其是啲揾水嗰啲 program， 所謂一年嗰啲碩士啊嗰啲咧，好多學校嘅財政咧都係靠呢啲咁嘅揾錢嘅 program 咧嚟到撐住嘅。佢有一扎內地學生 ，OK， 諗住出國咁樣。而家因為疫情咧走曬，去咗邊咧？嚟香港好多。咁所以今年香港收生咧，中大、港大聽佢哋講咧，收得好好。 哦、，really？ 係啊。 哦，我仲以為唔掂啫，因為嗱，其實香港咧。好多啲碩士課程啦，或者甚至博士咧，都係靠收大陸生嘅啫。 係啊 ，OK， 佢哋咧唔知點解咧挖到路咧係嚟香港嘅喎。 係啊， 即係喺黑龍江啊，咩內蒙古啊，都會嚟到香港讀嘅喎。十萬、二十萬、三十萬，濕濕碎。 係， 我唔知點解咁有錢嘅喎。可以嚟香港嘅一般學生咧。讀碩士俾三十萬咧，其實都幾吃力㗎。 係啦，咁嗰啲去好多去咗，原本係打算去美英國啊、美國嗰啲咧， 就焗咗嚟香港。 焗咗嚟香港。 哦，原來香港係有benefit 咗份呢樣嘢。 係啊， 仲有一樣嘢，我想請教你。 他們經常說大陸人即是你教授呢徐家健教授就人緣很好的即是朋友滿天下的你自然呢就可以了解到呢即是他們真正的想法他們想就有他們真正的想法和做法過去幾年呢經常就有留島不留人所謂島就是香港是、啊、就不留人根本就看你們香港港燦就不順眼的了經常出來示威什麼都是講法律 程序什麼都講合約精神不對就去法庭講定要打官司打定他看你們留島就不留人、OK? 據說、啊、我也有一個朋友呢自稱認識到很多大陸富豪他告訴我唉，個香港啊，你知唔知啊？好，佢哋咧啲大陸富豪權貴帶曬啲仔女落嚟啦，仲要好多公司，仲要個 pose 俾佢哋坐曬，佢隨時接管香港噶啦。你認為呢種講法，第一有幾真？第二，如果係真嘅，係實行成點咧？ 你問我嘅話，我唔覺得 留島不留人啊！ 你喺呢個運動之前，我覺得係唔係好真嘅。很多我認識的大陸人其實他buy香港的東西喂你知道的喎如果求其一個賭的話你不可能賭什麼賭呢即是他都得啦你香港都明白我剛才講的話就是人力資本很重要他的制度都要人去執行才行嘛不是說寫了法律就會是樣東西都 OK 的嘛同埋跟大陸人做過生意的朋友都知道即是內地人跟我們的分別在哪裡呢就是通常內地人呢很多東西應承你就什麼都得嘅。跟住做落去咧，就係、是、會走樣嘅。 咁冇唔會簽合約嘅咩？嗰啲合約咧，嗱， 口頭嗰啲講到好大嘅，通常內地人都知嘅，內地人都知嘅。咁所以佢哋大家相處嘅時候，知道佢一套咁樣，佢哋覺得香港人勤力抵得諗，跟規矩做嘢嘅。咁變咗係其實佢中意係咁樣嘅，尤其是即係佢可以揾到你笨嘅覺得。但是他不想找你笨的時候你要執行得好香港人是有這個好的 quality 的其實他們知道的跟他們合作的話他們不喜歡就是什麼呢他們不喜歡香港人就說不喜歡香港人尤其是說喂其實我們大陸現在都慢慢好了很多啦即是他有少少心理不平衡的就說喂你們以前好而已我們都即好了很多了沒有理由你再看不起我了我優先過你了現在他知道你勤力做事知道你這樣東西執得正但是他經常好像是即以前有少少心理不平就說你以前經常看不起我但現在最低限度只是計錢可能我都分鐘多過你、 啊、很多人多過你是不是、 啊、變了喂你是不是要即大家就算不是說那麼高那麼大你都沒有理由好像當我以前那樣的撐、所以他有這件事有少少不開心的、但是如果真的受教育的人呢我認識的內地人呢講道理冇問題嘅，只不過去到邊一刻佢係會覺得有問題咧。去到個反送中運動，開始佢感覺到，香港人唔中意大陸人， 係 歧視大陸人。譬如話有啲古仔，我有啲內地嘅朋友，以前喺美國讀書識嘅咁樣，即係都係。高學歷，打份好工咁樣啦。佢覺得反送中嘅運動嘅時候咧，佢聽聽埋埋好，或者自己遇到好。喂，我揸架車喺出邊，見你講普通話嘅話，會俾人兇嘅喎。即係曾經有過呢啲咁嘅個別嘅嘢。 係係。 咁佢聽真好，遇過好，或者聽翻嚟好，講大咗好。佢就覺得好問有好有問題啦。係嗰刻佢哋覺得，喂，其實我哋都係我哋都喺美國受教育，即係嗰啲都係所謂精英，都係唔係唔支持民主自由嘅喎。咁即係只不過有我哋個國情，咁於是乎，所以佢哋都中意香港，就係覺得香港比較開放一啲。咁但係唔係喎？而家覺得你佢會覺得你班舊香港人好似發咗癲咁喎。周街掟嘢，一見到啲講普通話嘅人就好針對。係嗰刻開始，啲內地人開始唔中意香港人啦。話對香港。那個運動的本質開始不喜歡了質疑了那我們現在看到片段譬如說在中環上有些港內地人的人會被人質疑問他為什麼你在香港你什麼回上去那些以前只是在屯門或者是元朗 去空啲自由行嘅話，佢哋覺得誒嗰啲都係農村出嚟嘅，唔關我事。 嗯。 但係去到佢哋喺中環翻 I Bank 嗰啲人，你都空佢嘅話咧，佢哋就覺得香港有問題啦， 反感 嚇，反感啦。咁、於是係嗰刻開始咧，頭先你講問題話留島不留人咧，就會開始諗喂，有一小撮咁嘅人真係。原本我諗住都同佢做咗朋友嘅，係、啦，咁大家即係斯斯文文咁樣嘅話，咁佢都中意喺即係有香港人喺度冇問題嘅。但去到嗰刻，如果有佢覺得係一小撮部分人啦，係會做呢啲咁嘅舉動嘅時候咧，佢覺得威脅到佢人身安全嘅話咧，咁就覺得即係好似以前中共有啲好多時候做法就係話啊，保外就醫，一啲意見分子。你走啦！你 全港過主、全部過主曬啦， 係啦。 佢諗住嗱呢個問題其實就好複雜嘅。咁咧我哋唞一陣， 好 啊，翻嚟再傾過關於留島不留人，同埋舊年反送中運動期間有啲即係我哋都唔願意見到嘅事。咁到底呢啲事有幾普遍咧？啊，同埋即係其實香港人好理性㗎，其實好理性㗎。不過唞之前咧，都要話俾你聽，我哋個轉數快 number 係6809941680994，記住，城大需要你支持，彌敦道證交所需要你嚟支持。咁我哋嘅支票抬頭寫啲乜嘢，以及地址邊度，你哋睇得好清楚喺熒幕。咁仲有劉世良嘅節目啲正嘢嘅，就要 Patreon 嗰度先係睇到噶啦。咁你哋入去 Patreon，OK？、我見到劉世良呢個 Patreon 節目，我都即係其實咧係趨之若鶩，想聽嘅，所以我突然我失語啊，講唔到嘢啦。咁仲有啦，嗱，再送多次俾你啦，即係湛江洋就冇錢送啊出嚟噶啦，不送一張牌俾你，你睇下 ，OK？ 喺呢次結束之前睇張牌，你哋諗一諗。